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潘奇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尿酸血症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潘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李凯好。 哎，我们经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经常听到很多词儿哈，像高尿酸血症这个词儿就不常听，还听到更少的一个词儿叫嘌呤哈，这个词儿也不常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高尿酸血症呢，就是我们血液里面所测得的尿酸水平过高。那在男性呢，是指大于420，女性是大于360。所以呢，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每年呢都会有时间去查体。查体报告单拿到了以后呢，要看看我们的化验单，是不是有些箭头是朝上的，或者颜色变红了。那你看看这些项目里面有没有尿酸这个物质，如果尿酸超过了不同性别的正常值上限，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高尿酸血症 啊。这个尿酸值超了上限，有上边的箭头了哈。 对， 但是潘教授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这尿酸值可能真超上限了，但是他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表现都没有， 没有什么不舒服。 对，然后人家不像别的，比如说什么有发烧啊、头疼、脑 对， 什么都没有。然后很多人就根本就不在乎这个。 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代谢系统疾病的，这个特征都是一样的。你看，血糖高，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血脂高也没什么不舒服，尿酸高。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了，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呢，这些代谢性的物质如果长时间高了，就会产生疾病。那我们原来做过很多期节目，糖尿病的病人、血脂高的病人，时间长了就会得并发症，会得很多的这种合并症。那高尿酸血症也是这样的，虽然一时半会儿高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它也可能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出现症状。那这个症状呢，有急性的症状，也有长时间的高尿酸血症所引起的慢性并发症。 这就看来是有一些症状的表现了。 是的， 但是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那么及时的反映出来啊。 是的 啊，那我们这个经常会听到一个嘌呤啊这个词儿， 对， 它跟这个高尿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尿酸呢，这是一种我们血液能测得的一种代谢物质。那它的这个来源呢是嘌呤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入比较多的嘌呤，或者我们体内的一些物质分解产生过多的嘌呤，又排不出去，在体内蓄积，然后在我们的一些酶的作用下，就会生成过多的尿酸，最终成为高尿酸血症。 就是说嘌呤它主要是尿酸的来源是吧？ 对， 可以这么理解 是 吧？ 是的，上游产物。 上游产物哈。那这个尿酸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是不是正常人都应该有这个尿酸值？ 是的，因为它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生理来源是一些细胞坏死，有些细胞核它所释放的一些物质。那因为每天我们的人体都处于新陈代谢的状态，有新的细胞生成，也有老的细胞死亡。那死亡的这些细胞就会形成我们的尿酸这种一个恒定的一个水平。 那像很多人都会说高尿酸血症的人要忌口哈，就是您是这个内分泌方面的专家，有一次特别有意思，跟一个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聊天，他们就会说，你看糖尿病人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然后那个高尿酸血症的人更痛苦，说我们比你们还惨啊，不能吃的东西特别的多哈。这个食物当中是不是也是因为嘌呤当中也会很多？ 对，嘌呤的话，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单位体积内的这个量来分成高嘌呤的、中嘌呤的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如果一个正常人，像主持人和我们是属于一个正常代谢，其实我们只要保持食物的一个搭配合理，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但是呢，大部分的出现高尿酸血症的人里面有90%都是因为嘌呤排不出去。那这样的人，如果我们饮食上不控制，或者说我们不注意，那它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还会升高，就会产生像急性的情况呢，就会关节的问题；如果慢性的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些慢性并发症了。 哎呀，所以这个看来这个是正常，我们人体当中都会产生尿酸，但是如果你摄入更多的含有嘌呤的这些食物的话， 对 于一些有疾病的人哈，他可能负担就会更重一些， 嗯， 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是的 啊。说到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痛风啊，还有包括高尿酸血症，据说这个啤酒就属于这个高嘌呤的食物是吗？ 是的 啊， 啤酒包括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些带甲壳类的食物，还有海里面的鱼类，还有动物内脏，还有我们很爱喝的那些浓汤，都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得，像什么海鲜呐、现在这什么小龙虾呀，这些可能都是高嘌呤食物，是吧？啊，那这个潘大夫，还有很多人说这个痛风和高尿酸血症说是富贵病哈。原来说这糖尿病是富贵病， 对， 说这个可能更富贵。然后很多人去查了很多资料，发现真是过去哈、从那个过去的国王到总统，到一些有钱的演员什么的，都得过这个病。 对，这个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在人群中大概的患病率是10%，就是每10个里就有一个。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些人呢更容易合并一些代谢系统疾病，像糖尿病，刚才主持人说了，它是个富贵病，肥胖，还有高血压，那这些人群呢，都属于高尿酸血症的高危人群， 哎， 他们容易合并存在， 一块儿都有哈， 对， 就有些人既有高这个糖尿病，有高尿酸血症是吧？ 对，原来不是经常我们老百姓说的三高，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里头会看到更多的高，其中这个高里面就包括高尿酸血症， 说到这个高尿酸血症，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说它是富贵病哈，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就是容易忽视它， 对， 就是真没受过那个罪哈，就所谓没有急性期发作。 哦、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另外一个词儿哈，痛风，就是嘌呤、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好像一直是这几个词儿都在统一在一块儿来说的啊。痛风是这个听这个词儿哈，很多人都听过哈，但是它真正的这个发病的一个症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痛风呢是全称应该叫痛风性关节炎，就是嘌呤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体内代谢不出去，尿酸血里的尿酸高了以后，它会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腔，那所形成的一些像类似于晶体一样的这种无菌性的物质就会刺激我们的关节腔，然后就会产生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呢没有得过的人体会不到，就是我们认为是内科最疼的那种疼痛。 内科最疼的是吧？ 对，就是基本上只要有人得过一次痛风，他终身难忘，而且得过痛风的人会要比没得过痛风的人会更好的配合医生做一些营养饮食的控制和运动的治疗。 就是疼过受过苦是吧？ 太疼了， 太疼了。据说因为疼痛是分级的哈， 对。 然后有人形容说这个生孩子可能是9级疼痛啊，说这个痛风可能就是10级疼痛。 对，就是有的人在形容我这个，比如说医药产品，他说我这药特别强。我这个药呢可以治疗痛风，那不用再跟医生做更多的 解释了， 就说明这个药的镇痛能力确实很强。 哦、 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袜子是穿不了的，这个脚根本不能够沾任何的东西，就敞着的话，风一吹过都疼，叫痛风、 哎。痛风啊，听这个词就知道非常的痛苦哈、啊。 对， 这个痛风的发作，您刚才给简单解释了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哈、啊？像我们这种人理解为，比如说我们的血液当中，刚才您提到的像高尿酸，然后那些嘌呤，它会结晶像盐粒儿一样的那样的结晶吗？ 对，不光是盐粒儿，原来也做过一些这个病理的检查，就是把我们的关节打开去看那些结晶的物质，它就像那个针一样的那种结晶体 啊，特别的锋利，特别硬是吧？ 是，而且它相对来说不好溶解，不像我们有些关节炎，它主要是以渗出为主，像风湿性关节炎，那它水肿消了它就好了，但是这种结晶体在你的疼痛缓解以后它会一直存在，甚至有些慢性痛风的病人，他还会突破关节，会经常有一些分泌物啊，带有这种碎粒样的这种结晶体的分泌物分泌出来。 哎呀，您想在我们的关节腔里边，或者出现这种像碎粒儿一样的，像针尖儿一样啊，盐粒儿一样的东西在里边，肯定是特别疼啊，它磨着我们这个 是的 组织是吧？ 而且这种东西呢，它相对是个炎症物质，它对我们一些保护机制，比如说关节腔的一些 滑液呀、 嗯、 还有我们的软组织的一些保护膜呀，它也有毁损作用、 哦、 所以它不光是急性的问题，它会有长期的慢性病变的存在、 嗯 而且时间发作长呢，有些人关节会变形， 是、嗯、 对，就像那个瘤子一样的改变、哦、 对，我们看过一些图片啊，就是这个痛风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关节都已经是成一个一个疙瘩，一个凸起了那样的症状、啊、 就像那个老树的那种感觉一样、 哎、 嗯、 但是痛风哈、啊、就是关节疼好像就是跟别的什么关节炎特别容易混淆， 是 就是一旦比如说一个人据说最常侵犯的是我们脚掌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关节， 对， 是吧， 我们叫折指的第一指尖关节， 哦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典型， 嗯 有些患者呢他会觉得是不是我运动过度啦、 嗯、 运动损伤引起来的，但是呢这医生呢看了以后他会通过几个体征来发现这个问题、 嗯、 首先呢如果是个急性发作的，他会有红、 嗯、 肿热痛、 嗯、 热 还会有， 对， 是吗， 因为它是炎症嘛、 啊、 这个地方呢 你摸上是 烫的 啊，热的， 对，没错啊、嗯。然后，如果这个关节反复发作，总是在一个关节发作、 嗯， 这个关节就会出现一些暗红色甚至深褐色的这种渗色素沉着。 嗯，如果是比如说第一次发作哈， 嗯、 然后上医院、 嗯， 很多人特别头疼，我到底应该是挂骨科的号还是去内分泌科、哦、啊？到底该怎么来看？我这到底是不是痛风，还是我不小心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啊？ 是 啊， 其实这是一个医生的基本功了。 嗯、 对于医生来讲，哪个科才都能看， 都能看、啊。 但是对病人来讲呢，可能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特别轻易的用一些什么贴的药啊、 嗯、膏药什么的， 对，膏药什么的，因为有好多人都会觉得打球打的、嗯、或者运动过度引起，他会自己在家里处理了，等他把急性期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过了，他在找医生的时候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就到了慢性期， 嗯， 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种病的本质是个代谢系统疾病，所以您只处理当时的急性状态肯定是不够的， 嗯， 我们要把它血里的储存的这些尿酸给它清理好了、 哦、 这样它以后才不会反复发作。 嗯，所以这个得找专业的大夫 对 来进行这个治疗哈。 疾病的划分来讲还是属于内分泌代谢科的疾病、 嗯、是。说到这儿的时候、 嗯、 就是很多人会担心，您看啊，这个我这个关节真的疼了哈， 嗯， 你说万一要是我运动造成的呢， 嗯， 就是那这个专业的大夫都能够判断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是吧， 对、 啊、 其实运动损伤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它肯定跟运动直接相关。 嗯， 第二个呢，它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典型的红肿热痛。 嗯， 痛肯定是有，红和肿还有热这种情况不会有。另外呢，我们在这种急性状态会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药啊、这个叫秋水仙碱，在你使用以后痛风性关节炎就会神奇的好转，但是如果是损伤或者其他类型的关节炎是无效的。 哦、 嗯、 所以拿这个药其实也能可以试出来，是吧， 对，是这样、 啊、当然这个秋水仙碱潘教授就是很多人吃完了之后闹肚子， 是， 然后据说它的毒性还挺大的，是吗， 是的、 啊、 这类药物其实也是从我们的这个草药的成分里头提取出来的、这个药品呢在使用中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会有一些我们的消化道反应、 嗯、 有些人还会有骨髓就是造血方面的异常，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治疗药物、 嗯、 而作为一个急性期的一个快速处理的药物、 嗯、 然后按照医生的叮嘱是半小时还是两小时吃一粒的这么一种要求，出现了这个疼痛明显好转或者出现了胃肠道反应，或者已经吃到了我们单次剂量的最大剂量的话，我们就要转成后续的一个维持治疗， 嗯， 而不能反复的以这种药来进行处理了、 嗯、这个直接去药铺买不能照说明书吃，是吧， 哎，这个药应该是个处方药 处方 药 也 没 有 也 没 有， 是吧， 对 啊，就得听大夫的吃， 是的、 就是它的毒性跟它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不是非常接近， 没错、它的这个治疗作用跟我们的这个毒性作用只差两个毫克、 嗯、只差两个毫克， 对， 稍不留神可能就过了，是吧， 对，是这样的、 所以可能来很多痛风过的朋友说这个秋水仙碱的时候很多人头疼不愿意吃， 是， 就是因为他吃完了之后可强烈的比如腹泻的这个问题， 对，而且呢也是要提醒大家、 嗯、 虽然这个疾病在疼痛时候有非常有效的药物，但是只要发作一次它后面会、 嗯， 紧接着发作第二次，而且以后再反复发作的频率会越来越接近，就是越来越密集的发作。 哦， 所以呢，与其每次疼得痛不欲生， 嗯， 还不如我们平常把生活管理好， 嗯， 让它不再发作第二次。 这个痛风高尿酸血症的管理啊，这个有机会请潘教授再给我们详细讲解。这可能对于一个已经确诊为高尿酸血症的人来说是特别的重要的哈。 嗯，是的 啊，这个痛风的发作，但是有一个问题哈，一直想问，那潘教授，你看有些人就是高尿酸血症， 对， 他不发生痛风， 没错， 对吧？就是他一直是那边高的，嗯，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是疼，这个是为什么呢？ 啊，总体来说，到底高尿酸血症有多少人发作痛风呢？ 嗯， 没有特别详细的一个这个我们统计，但是呢，大概的比例是5%-10%的这个状态， 嗯， 就是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可能会有5%-10%的人群会出现急性痛风的发作， 嗯。 在这里面呢，也有些人群它属于更容易出现痛风急性发作的人群，比如说男性。 哦，男的得多，是吧？ 男性疼的会比女的更多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更胖的人， 嗯， 啊，就是我们会把一个人分成正常体重、超重或者肥胖。 嗯， 肥胖的状态，它发作急性的痛风发作的比例是正常体重的3.6倍左右的样子。还有呢，就是有些人的吃的药， 嗯， 啊，像我们有些降压的药物啊，还有一些就是细胞毒性的药物， 嗯， 在大量使用的时候会突然导致痛风急性发作， 诱发这个痛风。 诱发，另外还会跟季节有关系， 嗯， 像寒冷的季节会更容易出现啊，就纬度高的地区更容易出现。那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了， 嗯， 久坐不动的， 嗯， 喝水少的， 嗯， 这种排出不畅的， 嗯， 也都是它的危险因素。 是，所以您看这个每个人的人群不太一样哈，这个特征也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发生了痛风，有些人没发生痛风。 是的 啊，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哈。 嗯，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脚趾的这个关节容易诱发这个痛风之外， 嗯， 我们还听说有些人耳朵也能看得出来他是有痛风，是吗？ 是的，嗯，那个呢我们叫做慢性的并发症，就是有些结晶它会在我们的皮肤或者是韧带或者是软组织沉积， 嗯 啊，沉积了以后，它从外表上进行体格检查，就会摸到类似于这种硫样的物质，我们叫痛风石。 嗯，像石头吗？ 对，很硬， 很硬是吧？ 啊，它很容易在耳朵后面的这个耳廓这个地方摸到。 哦， 啊，那还有在我们的关节的深面，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一摸， 嗯， 就能摸出来这种疙疙瘩瘩， 嗯， 像那个硬的石头一样的那种，我们叫痛风石。 嗯，这个痛风石的人，有痛风石的人是一定得过痛风的吗？还是有可能他没得过痛风就有痛风石了？ 有痛风石的人肯定是有高尿酸血症， 嗯， 啊，那有痛风石的人得关节就是痛风的这种关节炎的状态也非常非常常见。 嗯，所以这个如果你的耳朵后边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哈，记得请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是吧？啊， 尤其是有关节疼痛的时候，也要更关注这个， 更关注一些哈。 嗯， 说到这个高尿酸血症，刚才不是咱说了吗？就有些人他不发作这个痛风哈，有些人要发作。但是对于那些没发作痛风的人吧， 嗯， 经常会有一些人掉以轻心，然后就认为你看。嗯，他痛风了哈， 嗯， 你看我虽然也高尿酸血症，那我就没事儿，你看挺好， 嗯， 然后呢他就不做任何的这方面的治疗， 嗯，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没发生高尿酸血症就是没有痛风发作的人其实他更危险，就是因为据说这是一个代谢的问题， 嗯， 真的是有可能是到最后比如说尿毒症啊什么的等等，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的，因为其实体内所有的代谢产物它必须得通过一个途径排出去， 嗯， 要么有的代谢产物通过汗液，有的是通过呼吸， 嗯， 大部分的代谢产物都是通过尿液排出，但如果我们的血里的尿酸高了以后，尿里的尿酸肯定会升高， 嗯， 在这长期高尿酸高的尿酸的这种状态下，它会在肾的这个小管里头会形成一些结晶， 嗯， 甚至呢会引起肾功能衰竭。而且呢，从现在我们的慢性肾病的统计来看，原来可能最多的是一些慢性肾小球肾炎啊，排名第二的是我们的糖尿病性肾病， 嗯， 但现在发现高尿酸血症所导致的肾功能衰竭的比例依旧在逐渐的增加。 哎呀， 嗯，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们得积极治疗，不能认为说，你看我体检高尿酸血症，然后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也不吃药，然后有可能多年之后 真的一发现我们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肾脏会形成一些结石啊， 肾结石是吧？ 对，高尿酸血症相关的肾结石。另外呢，因为这种高尿酸它在血液里面是一种氧化的物质，所以它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内皮。 哦， 那这些人群呢，很容易得冠心病和脑梗塞 啊。 嗯， 这个风险那么高啊？ 是的，我们把它叫做非传统性的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因子。 哎呀，您看这样一说的话，高尿酸血症还挺危险的，是吧？ 对 啊，它那个危险的那地方还挺多。那某种程度来说，有痛风的这个患者哈，还是幸运的。 嗯， 就是至少 能够发现。 对啊，至少身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是吧？让我疼得快受不了了，必须找大夫去治疗。 是 是吧？ 嗯 啊， 就是它会给人体一个信号。 嗯， 这第二个呢，就是主要的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患者疼过了就完了 啊，忘了好了伤疤， 忘 了 疼，对，也不来看了。到第二次他再来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器官已经出现损害了。 哎呦， 这个呢也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宣传有关系，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群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啊、血脂高已经都认识到了， 很重视哈。 对，但是高尿酸血症呢，现在的重视程度还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呢，在有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他们属于这种摄入更多嘌呤的地区，所以他们出现高尿酸血症的这个比例会更高。现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医师学会和我们内分泌代谢分会呢，也都在做这方面的指南的制定和这些规范化的培训，也希望除了我们的专业人士，还有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个不健康的这些指标要更多的了解。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潘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潘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啊，下回给我们讲讲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这个管理的问题，好吧？ 好， 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内容，也是希望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到时候继续收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